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我能怎么样？虽然后来打消了死志，但在那个时候，二龙是我生命中的全部。你也看得到，我并不算英俊，也没有强大的实力，可他却放弃了比我优秀的多的弗兰德，而选择了我。我是那么的爱他，可我爱的人却变成了妹妹。那种痛苦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。最后在心灰意冷之下，我只能选择逃避。我没有让弗兰德跟着，自己一个人就那么默默地离开了。后来弗兰德传来消息，说二龙和我那二叔回到家族后就闹翻了，到处疯了似的找我。我是多么想见到他呀，可是我不能，我不能毁了他的清誉。兄妹结合世人所不容，就算我不在乎，二龙一个女人，我又怎么能让她来承受这些呢？更何况我二叔说的也没错，我只是个废物，一个没用的废物而已。二龙和我在一起，我甚至连保护他的能力都没有，他根本就不应该属于我的。一年一年过去了，我甚至不敢再去打听二龙的情况，我怕自己会忍不住去找他。浑浑噩噩之中，我只能将自己的心理都投入到对武魂的研究之中，直到遇到你，才又重新焕发了我内心的生机，将心神寄托在你身上，这些年我才好过了一些。我知道弗兰德肯定是知道二龙在这里的，他并不是草率的人，如果不是事先知道，在刚刚与天斗皇家学院受过刺激之后，又怎么会再选择一所学院呢？只不过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而已。再见二龙只会让我更加痛苦，二龙的实力远远强于我，这次就算想要离开这痛苦的漩涡，恐怕也已经无法做到了。 是啊，老天对大师是何等的不公平，剥夺了他那本应该继承的强大武魂也就算了，竟然连他与爱人的结合也要破坏。老师，世俗的眼光就真的那么重要吗？谁说您是废物？在我心中，您才是最强大的魂师，知识也同样是力量。谁敢说自己在武魂方面的知识比您更丰富？谁也不能。老师，您是最棒的。二龙阿姨一直等了您这么多年，都没有选择其他人，对您是何等深情。您再这样逃避下去，只会令你们两人都痛苦。哪怕您真的在意世俗眼光，您也可以带他远走高飞啊。 不，那样对二龙太不公平了。小三，爱一个人不一定非要得到，我更希望他能生活的快乐幸福。 您这样逃避，二龙阿姨就能幸福？她如果幸福，会唱出那样悲伤的歌曲，会一看到您就哭泣。他甚至不敢用言语来试探您，就怕刺激到您。老师，是您的心太脆弱了，世俗眼光又如何？二龙阿姨一个女人都不怕，您还怕什么？您应该和她在一起，勇敢地去面对这些，破开一切障碍，走在一起，向您的家族，向所有人证明，你们在一起并没有错。堂兄妹之间的血缘虽近，但真的就没有这样的结合吗？老师， 您不只是在怕二龙阿姨会和您在一起受苦，您同样也是不敢接受这个现实，您是在自卑啊。 大师呆呆地看着唐三，嘴唇翕动，已经有些说不出话来。虽然他和弗兰德一样一身傲骨，可是拥有低等武魂的他内心深处却始终是自卑的。弗兰德和柳二龙都不敢提起，此时唐三在激动之下说了出来，正好命中要害。 他说的对，你为什么要自卑？千万人说你是废物又如何？只要我柳二龙认为你是最棒的就足够了。小刚，你真的就不明白吗？如果我在乎我们之间的亲缘关系，我会一直这样找你，会一直如此痛苦吗？ 柳二龙从他们背后不远处缓缓走了出来，泪水不断从他脸庞上滑落，他看着大师脚步坚定，一步步走近，娇颜是那样的光彩夺目。这一次大师终于没有再逃避柳二龙的目光，看着他一步步走近，大师的心跳速度明显在增加着。20年的压抑屏障已经无法再阻挡他内心深处那份金子般的深情。唐三静静地向后退去，逐渐没入树林之中。他知道在这个时候谁也不应该去打扰他们，他在内心里暗暗地为大师祝福着，老师时常流露出的落寞他怎么可能看不见呢？此时源头终于找到，如果能将其化解，让大师和柳二龙真的走到一起，那么对于他们二人来说就是最好的结局。树林幽暗宁静，唐三并没有急着回去，只是在树林中静静地走着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听了大师和柳二龙之间的故事，他脑海中突然想起了小五。唐三的心态并不是一个13岁的孩子，而已经是中年人。小五也是自己的妹妹，她在自己心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位呢？这是在认识小五之后，唐三第一次在自己内心深处思索这个问题。如果大师和柳二龙之间的情况出现在自己和小五身上，那么自己会如何解决呢？唐三发现自己此时的情绪有些迷惘和茫然，周围的空气突然有些冷，唐三机灵灵打了个寒颤，不禁有些奇怪地皱了皱眉。魂力突破30级，他的玄天功也已经修炼到了第4重，已经到了寒暑不侵的地步，更何况现在还是夏季，怎么会觉得冷呢？就在这时，唐三突然吃惊地停下了脚步。就在他面前3米左右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多了一个人，一个全身绿色的人。此人绿发绿眸，绿色的指甲，带着冰冷邪恶宛如毒蛇一般的眼神。这突然出现在唐三面前的，赫然是白天所见那位以毒为封号的封号斗罗独孤博。唐三下意识想开启自己的武魂，但独孤博在一瞬间就来到了他面前。也没见他如何行动，唐三只觉得大脑中一片晕眩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而就是这瞬间的魂力波动，却惊醒了不远处刚刚融入大师怀抱之中的柳二龙。 什么人？ 柳二龙眼中金光大放，猛地从大师怀中直起身，目光朝着那魂力波动传来的方向看去。他明显感觉到那股不强的魂力波动蕴含了恐怖的气息，身形一闪，已经将大师挡在身后。大师先是一愣，紧接着脸色大变。 不好，可能是小三出事了，快去看看。 柳二龙很自然地拉起大师的手，骤然加速，凭借着魂力气息很快找到了之前出事的地方。但是除了空气中的冰冷，他们没有找到任何线索。柳二龙催动自身魂力全力搜寻，却怎么也无法再找到唐三的气息。 走，先回去找到弗兰德再说，这冰冷的气息有些熟悉，如果是那个人恐怕就难办了。 当唐三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时，发现周围尽是黑漆漆的一片，只有两点绿光在黑暗中闪耀着森冷的光芒。暗自运起玄天功，唐三体内的魂力逐渐凝聚，力量也重新回到了身上，但他并没有动。大师教过他，越是危险的情况越要保持冷静，否则可能因为自己的轻举妄动而导致陷入危机。 醒了就不用装了。你真的只有13岁吗？怎么心态像个老手啊？ 随着眼睛对光线的适应，唐三这才借助那两点惨绿色的光芒依稀看清，独孤博就坐在他身旁不远处。那两点绿光竟然是独孤博的双眼。翻身坐起，唐三并没有开口，只是冷冷地看着独孤博，心里早已是一片冰凉。不用问，他也知道独孤博将自己抓来的原因，这显然是来自独孤雁的报复。落在这以毒为名的封号斗罗手中，自己还能有什么好下场？唐三自然不愿意就这样束手待毙，所以悄悄地提聚自身魂力。虽然他也知道，以自己30多级的魂力，面对一位90级开外的封号斗罗，根本不存在任何机会。但如果不做一下最后的拼搏，他又怎么会甘心？ 小子，你叫唐三？ 不错。 听说，你破了我孙女的第三魂技，还用毒制住了他。你是怎么化解他那蛇毒的？只有烈酒恐怕不够吧。 亏你这老怪物还号称毒斗罗，难道连雄黄克蛇毒的道理都不明白吗？雄黄配烈酒能够让雄黄的特性完全发挥出来，再加上火焰的灼烧，你那孙女的第三魂技虽然很毒，但也并不是化解不了。 多少年了，我算算多少年没有人敢这么和我说话了。小子，你不怕死吗？竟然敢质疑老夫的毒。你知不知道，哪怕是其他的封号斗罗，在谈起我的毒时也会勃然色变。 你的毒不过是垃圾而已。 你说什么？ 独孤博眼中绿光骤然大放，只是微一抬手，唐三的身体就被一股不可抵挡的大力扔了出去，重重地砸在背后的墙壁上，剧烈的疼痛令他险些再次昏迷过去。 小子，如果你敢在我面前再逞口舌之力，就算你的毒让我感到有兴趣，我也会立刻杀了你。我的毒是垃圾，我可以在一瞬间让千米之内生灵涂炭，寸草不生。想杀你，我甚至可以不需要动手，直接就让你中毒而亡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毒属性魂师里还从未有人比我更强，你竟然敢质疑我的毒。 我需要和你逞口舌之力吗？那对我来说又有什么意义？你的毒确实很厉害，但依旧是垃圾。毒功是去毒敌人的，可你连自己都已经中毒，难道你的毒还不是垃圾吗？ 独孤博愣了一下，右手一挥，也不知他是如何做到的，洞穴周围顿时燃起一圈碧绿色的火焰。在绿火照耀之下，唐三这才看清自己身在一个面积近千平米的洞窟之中。独孤博依旧是白天的装束，此时正静静地站在自己面前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